分享起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，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，就算有误解有争辩，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你总有成经典，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沙水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它慢慢地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变了有情人不经岁月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沙雪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它慢慢地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不经岁月，缺成我最孤单

只是依赖。大象的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

相信幸福就在自己，有一点暧昧，偷偷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 不怕，心不跳，越跑断人。